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孙凡熙，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狮子烫头发的故事。有一只爱漂亮的小狮子，不喜欢自己直直的头发，要把头发变成卷卷的大波浪形状。小狮子的好朋友狐狸得知后，想了各种办法，用风吹啊，用雨淋啊，都失败了。但是狐狸为了实现好朋友的愿望，没有气馁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尝试，最终实现了好朋友的愿望。狐狸真是太厉害了。狮子全然信任自己的伙伴们，将自己的心愿交给大家完成。狮子也很棒。小朋友，你想知道狐狸用什么好方法让狮子的头发变卷卷的吗？快来听听吧。 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孙晴峰和庞雅文为我们写的，是由金波老爷爷审议的。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要为你讲的故事是 狮子烫头发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狮子的头发一直都是直直的，但是后来有一只爱美的狮子改变了这一切。故事是这样的。有一天，狮子正在沙滩上散步，他看见大海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向前滚动着，非常好看。于是狮子心里想， 如果我的头发也能像波浪一样弯弯的，那该有多好啊。 于是狮子去找他好朋友聪明的狐狸想办法。 我知道怎么做了。 狮子不太明白，他连声问狐狸， 怎么做？那得怎么做呀？ 狐狸说， 你想啊，狮子老兄，海在什么时候翻起来最好看的浪啊？ 狮子想了一会儿说， 好像是有风的时候。 啊，对了，那我们也制造一阵大风，那不就行了吗？ 于是狐狸邀请来了很多的动物，大家一起围成一个半圆，就让狮子坐在对面。狮子满脸笑容，狐狸对动物们说， 我喊一二三吹，你们就一块儿用力吹，明白了吗？ 明白了， 明白了， 明白了， 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一二三吹，呼， 哇，好大的风啊！我围成半圆，一起朝狮子的脑袋上吹风，四周的树叶都从树上掉下来了。只见狮子的头发真的像波浪一样，随着风弯弯地飘了起来，就像是海上的波浪一样漂亮。可是 干活吹了一下就累了。风一停，狮子的头发又变成直的了。 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刚才不是挺好的吗？ 狐狸说： 哎，别灰心，我们再来一次。一、二、三，吹！呼！ 又一阵大风。这一次啊，树上的叶子飘啊飘啊，差不多都快让风吹得落光了。狮子的头发呢，也随着风飘啊飘啊。可是等风停了，他的头发就又变成直的了，从脑袋上耷拉下来，把眼睛都给遮住了。大家伙看见狮子这个样子都笑了起来。狮子啊，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。 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 哎，看来大风吹的办法根本就不能让狮子的头发变成波浪形状。狐狸觉得很不好意思。 哎呀，让我再想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。 过了几天，有一次，原来蓝蓝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。狐狸看见小狐狸们正在门外面玩水，刚要叫他们回家，突然狐狸发现，每次有个雨点儿掉在水坑里，水面上就会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哎呀！在照你的脸的时候，脸就变成波浪形的了。狐狸看着看着，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。 啊，这个办法准行。嗯，我得告诉狮子。 于是，狐狸去找了狮子，带着狮子来到了森林的池塘边。这时候，天上的雨还在下呢。狐狸让狮子看雨点儿打在池塘的水面上，一圈一圈荡起波浪来。他对狮子说： 喂，我想把你的头发变成这样一圈一圈的，好不好？ 狮子连声说： 好啊，好啊，哎呦，这样很好看嘛。 那很简单，你坐在这儿淋雨就行了。 于是狮子就乖乖地坐在雨中淋起雨来。刚开始狮子觉得还挺凉快，可是没过多久，狮子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。 我就 刚开始狐狸也觉得淋点雨没什么，可是后来他看见狮子冻得浑身发抖，就知道大事不好了。于是他赶紧扶着狮子回家去暖和去了。哎，用雨点把头发变成波浪还是不行啊。又有一天，狐狸回到家，看见他的狐狸太太正在做孩子们喜欢吃的花生卷饼。狐狸拿起一个饼放进嘴里。 这真好吃。亲爱的太太，我想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？ 这没什么难的，过来我做给你看。先擀好一个面饼，用擀面杖这样擀呐、擀呐、然后撒上糖和花生粉，再用这个擀面杖把这个面饼卷呐、卷呐、卷呐、卷成一个卷儿。你来帮忙，快帮忙。做好以后呢，把这个大石板放在火上烧热了，然后再把卷饼放在大石板上烤熟了。 烤的时候卷饼会不会松开呢？比如说它会不会松开变成扁扁的一片呢？ 哎呀，当然不会了，你看呢，我刚才用擀面杖把这个卷饼卷成了卷儿，我卷得很用力气，所以它们就算是烤熟了也还是卷卷，不会扁平的。 如果把狮子的头发卷起来再烤一烤，哎，这就可以变成弯弯的了。 狐狸想到这个主意简直高兴极了， 他想立刻跑过去告诉狮子， 可是他又仔细地想了想， 不行，那前两次都失败了，我这回一定要成功。我还是得考虑清楚之后再去找他吧。 狐狸想啊想啊， 首先我要用什么来卷头发呢？让我想想。 他想不出来，就跑到外面去散步。他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玉米田里。 啊，有了，就用这个玉米，就用这个玉米帮狮子把头发给卷起来。 于是狐狸开始掰玉米，他一下子掰了30多个玉米棒子，他一边掰还一边想， 卷头发倒是还挺容易的，但是卷好以后要怎么烤呢？总不能把狮子推进火堆里烤吧。 狐狸想啊想啊。第二天，狐狸找到了狮子，他把自己昨天晚上想了整整一个晚上的主意告诉了狮子。告诉完之后，狐狸又对狮子说， 这一回要想成功的话，不光得靠我们自己，还得天公作美才行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，狐狸变得非常古怪，一看见天上有太阳，天空蓝蓝的，他就叹气。他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，他还让他的狐狸孩子们用竹子条和纸做了一个好大的风筝。 来来来，孩子们，来帮我做一个大风筝。我要用这个纸啊，这个竹条啊，上面再插一些铁片儿，这个风筝，你看还得把这根线接起来，这样才行，知道了吗，孩子们？ 过了几天，终于有一天，天变得很阴，好像马上就要下雨了，而且可能还是大雷雨。狐狸高兴地跑到狮子家嚷嚷起来， 哎，快跟我走。 他拉着狮子跑到了外面的一块空地上。 去哪儿啊，这是要 然后狐狸拿出了玉米棒子，先把狮子的头发一撮一撮的用玉米棒子卷起来。 这卷起来，好的。 接着狐狸又把风筝下面的一根又一根的细线绑在头发卷卷上。 你可别动啊，别动，就是这样待着啊。 这时候很多动物都围过来，想看看他们在干什么。 狐狸，你为什么要把狮子的头发用玉米卷起来呀？ 是的呀是的呀，怎么了怎么了？ 为什么还要绑上一根一根的细线连在风筝上呢？ 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不要那么多问题了。你们看，现在天上的云是变得越来越黑，越来越厚了。我觉得时候到了，好了，各位，请帮我把风筝放起来吧。 好吧，大熊你拽着，我来跑。 一二三，大伙儿把风筝给放起来了。风筝飞上了天，下面拖了好多根长长的线，线的另外一头连在狮子的头发上。这真是太奇怪了！ 我的头发被带起来了。 你们看，狮子的头发连在线上，大伙儿都觉得这很有意思，忍不住想笑。可是还没笑呢，天上就开始闪电了！嚓嚓，哗！闪电击中了铁片，击中了风筝。然后风筝上发出了电光，电流顺着线传到了玉米棒子上，接着玉米棒子爆成了爆米花。 哎呦， 又一阵闪电过去， 狮子头上所有的玉米棒子都爆成了爆米花，已经把狮子埋在了爆米花堆里面。 我们快去把狮子从里面刨出来吧。 哎呦，电死我了。 大伙儿跑过去把狮子从爆米花堆里拉出来，狮子抖了抖身上的爆米花，然后狐狸把那些玉米棒子的芯儿从狮子头发上拆下来。狮子好紧张啊，紧张的闭着眼睛都不敢看。后来他听见狐狸大声叫了起来， 成功了，成功了。 狮子赶紧睁开眼睛一看， 哦，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的头发已经变成弯弯曲曲的卷发了。 哇，天哪，太漂亮了，狮子，你们快看呐。 哎呦，快看哪，狮子的头发变卷了。 是啊，哎呦， 真的好卷啊。 好厉害呀。 大家伙一边欢呼一边过来帮狐狸剪断那些线，拆掉玉米棒子。当所有的玉米棒子都拆下来的时候，狮子的头上满满的都是卷发。热心的乌龟驮过来了一盆水，给狮子当镜子照。 哎呀，我的头发很漂亮吧。 突然狮子觉得有人在扯自己的尾巴。 是谁在拉我的尾巴呀？ 转身一看， 是你，小猴子。 小猴子嘟着嘴，不太高兴地说： 哎，下次爆爆米花的时候，哎，别忘了加点糖，好吗？没甜味的爆米花，不太好吃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为了表达对呱呱的一片希望，爸爸想要给呱呱取的大名叫卓越。六年过去了，这个名字一直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前天夜里看电视的时候，电视里边正播着一个广告，那个广告词儿叫挑战极限，追求卓越。看完这个广告，呱呱马上回头问爸爸说， 爸爸，他们为什么要追求我？ 有一次，小朋友们做联欢会，大家都要表演节目。其中一个同学很厉害，上台表演弹钢琴。演奏完了之后，这时候全场的家长们都一直在喊，让他再弹一个。老师就问他，要不要再弹一个啦？结果，这位同学急得都快哭出来了。他是这样说的： 我又没有弹错，为什么还要我再弹一次？ 今天晚上下班回到家里，爸爸走进了呱呱的房间，因为爸爸之前安排呱呱擦一下玻璃。有事进屋之后呢，他就直接看了一眼玻璃，他发现这个玻璃真是太干净了。于是呢，他就夸张说， 干得好啊，儿子，这窗户又干净又明亮，你是不是像妈妈教你的用肥皂水擦的呀？ 这